我沉默，也许措辞太多，你会忍住眼泪紧抱住我。我啰嗦，婚礼上的一桌，你穿成怎样其实都很不错。我笑了，喊你名字之后，祝福的话怎么说不出口。他醉了，本该松开的手，却只能够颤抖。你不是我，不用懂得我的难过。转身之后，我才会懂，你走了，可以了，流泪了。你不是我，不用懂得我的寂寞。只当作一场经过，走远了，走忘了，只是回不来了。我沉默，也许措辞太多，你会忍住眼泪紧抱住我。我啰嗦，婚礼上的一桌，你穿成怎样其实都很不错。我笑了，喊你名字之后，祝福的话怎么说不出口。他醉了，本该松开的手，却只能够颤抖。你不是我，不用懂得我的难过。转身之后，我才会懂，你走了，可以了，流泪了。你不是我，不用懂得我的寂寞。只当作一场经过，走远了，走忘了。你不是我，不用懂得我的难过。转身之后，我才会懂，你走了，可以了，流泪了。你不是我，不用懂得我的寂寞，只是当作一场经过，走远了，走忘了，只是回不来了。 如果你不会走，只让我一个人走，能不能回想曾经的美梦，即使失去所有，即使失去借口，请再重温一次遗忘的冲动。 如果剩下融化的白油人面， 在碧玉的屋檐， 亲吻我的脸。 还错过，在发呆什么？他那把手就是公园的出来逛过，你养着没着，说嘛在赶着，不加公交的车上我就不在我身上就睡着了这么多，在感受什么？抱着那蛋糕不要是酸酸的软弱，他突然醒了，他发觉是我，微笑我傻傻的样子，眼睛又慢慢的闭上了。失眠。